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这里是职场帮帮团，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您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香露。今天是12月17号，星期一。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和劳动者息息相关的一些案例。前一段时间，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发布了劳动关系诚信建设的10大典型案例。今天我们的节目就挑选其中的几个案例，为大家来做一个分析和介绍。那说到这个诚信建设，在劳动关系当中啊，我们方方面面啊都会感受得到。比如说我们在入职的时候，是不是如实的跟用人单位介绍我们的学历背景、我们的工作经历啊？用人单位是不是如实的跟我们谈未来的待遇啊？能谈未来的一些福利，以及啊我们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如果产生了一些纠纷，大家能不能够本着哈诚实守信的原则来进行沟通，这都是非常考验大家，也是考验我们的用人单位啊他们的专业度以及法治概念、法治观念。今天我们的嘉宾呢是北京京城同达律师事务所的何东明律师。何律师您好。 香露老师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今天呢我们选择其中的几个案例为大家来做一个介绍。首先要谈到呢是一位朋友被离职的案例啊。什么叫被离职啊？就是被公司突然解除了劳动合同。我为大家来介绍一下，黄某与某科技网络公司在2015年7月签订了劳动合同，担任数据中心部门算法工程师，合同期限3年。结果在第2年9月26号的时候，这家公司以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为由提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他30天内办理离职手续。他在第二天就去公司办了离职手续，随后呢他把公司啊起诉到了法院。为什么呢？因为黄某认为这家科技公司啊违法解除了他们之间的劳动合同，所以他要求对方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公司认为啊，他从9月28号至30号连续旷工3天，注意9月28号是他办理离职手续的第二天，他是9月26号被通知啊解除劳动合同，9月27号办的离职手续。这家公司呢认为他在9月28号至30号3天没来旷工，违反了公司员工手册的规定，所以要和他解除劳动合同，不给他劳动合同什么解除的这个赔偿金啊。那么我们下面来听一听法院的观点和判决哈。法院认为这家公司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向他发出解除劳动关系的通知书，那么他已经办理了离职交接之后，又以员工旷工为由向他邮寄解除劳动关系通知，这属于严重的不诚信行为啊！哎，下面我们一个一个来说啊，为什么这样的行为就不诚信了呢？以电子邮件的形式来解除劳动合同，这种方式有问题吗？ 嗯，好，我先说一下关于电子邮件的问题啊。其实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呢，在用人单位实际的工作过程当中， 使用电子邮件和其他网络形式来进行通知交流工作，这是现实当中一种非常常见的情况。 嗯， 就我个人来说，我所代理过的所有劳动争议案件当中， 嗯， 其实都是会存在电子邮件这种证据形式的。 好， 所以说电子邮件在现实当中已经非常普遍了。在这个案件当中，这个电子邮件的真实性是不容置疑的，因为26号公司发送了电子邮件之后，员工27日到公司进办理了离职手续，而且公司也给他办了， 嗯， 所以这个真实性是有佐证的， 嗯。 那么在除了我稍微跳出一点，脱离这个案件，就谈到电子邮件的问题。实际上在现实当中，用人单位向员工发电子邮件的方式来解除劳动合同，需要注意这样几点问题。第一个就是发送的这个发送主体是不是人力资源部，或者是这个员工他的直系领导。那有些用人单位他的管理比较严格比较规范的，可能在他的组织架构或者是规章制度当中就有明确的规定，说哪些部门或者哪些人员才有权利来发出这样的通知。那么员工收到这样的通知，这才能够代表公司的意思表示， 嗯，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从公司的角度来说，为了合法合规甚至降低自己的法律风险，我的个人的建议是通过不同的方式来进行发，不要只通过这个电子邮件，比如说可以通过短信、电话，包括邮寄的方式，把这个解除劳动合同的意思向这个员工送达，这是第二点需要注意的。第三点呢，如果必须要采用电子邮件的方式，那么最好还是有一份纸面的文件，然后公司加盖他的公司的公章，这样把这个纸面文件通过彩色扫描的方式扫描下来再发给员工，这样会增强它的合理性和合法性。 好，这是何律师的一个补充啊。但是在这个案例当中呢，就是公司发电子邮件向他解除劳动关系，这个本身没有错哈， 没有。 但是错在他已经办了离职之后，又以他旷工为由解除劳动关系，这个法院就认为是不诚信的行为了。这个我们也探讨哈，这个办了离职手续不去上班还算旷工吗？ 啊，当然， 这个是不是欲患之罪哈？何还需要什么理由呢？ 对，绝对是一家之罪，何患无辞啊！ 嗯， 实际上在这个案子当中，其实解除劳动合同这个通知，只要送达到了员工本人手上，这个劳动合同就这个解除通知就已经生效了，双方的劳动合同就已经解除了，即便是没有办理这个离职手续， 嗯， 也不再存在旷工的问题了， 嗯， 更何况在这个案件当中，双方都已经办了离职手续之后，公司又说是这个员工旷工，这明显是有违客观真实的， 嗯， 所以法院也没有支持公司的这种主张， 嗯，所以不诚信的行为在这里，是不是？ 对，这是 其中之一。就是你已经要人走了，人也办了这个离职手续了，人也走了，然后你还以人旷工为由，是吧？ 对， 这个就是不给人钱。 对， 但其实他为什么要找这个理由啊？就是因为这个员工后来告他了，说你这个解除我，没有理由啊，是不是？你随随便便就解除我了，那么要劳动合同赔偿金，这个劳动合同赔偿金呢，也是他们后面发生的一些争议。第一啊，公司说你旷工，我不能给啊，这一招不行之后呢，公司还有其他的招。在庭审的过程当中啊，黄某提交了一份劳动合同，里面写每月工资35000，每年发14薪，就是14个月的薪水。他一年的所得是35乘以14嘛。那么科技公司提交的这个劳动合同是这么写的，试用期满后，员工提供正常劳动的月劳动报酬为税前人民币35000元，但是后面没有显示14薪这样的字样。后来法院再一核实发现啊，这个条文后面有一些刮除的痕迹，而且纸张呢明显比这一页其他的地方要薄，就问科技公司这什么情况啊，科技公司没有做出合理的解释，于是法院认为这又是一个不诚信的行为，就是他把合同给改了，涂改了啊。好，现在我们先不说涂改劳动合同有什么样的这个后果啊，我们先来说这个劳动合同不一样，那最后他的这个赔偿金应该怎么来算？ 好啊，在这个案件当中，因为双方都提交了劳动合同，而且法院也核实了双方劳动合同的原件。 嗯， 那么双方劳动合同的内容基本是一致的，所谓的唯一的差别就是关于是否约定了十四薪的内容。 嗯， 那么如果说这个案件当中，如果劳动者那边没有核实原件，就可能出问题，因为复印件是看不出来是否挂出过的。所以法院核实了原件，发现公司那一方他提供的原件和员工的差别在于十四薪没有这个约定，而对这个原件的核查发现，这个十四薪的内容可能存在挂除的现象，因为明显是比其他的纸张的部分要薄， 好， 而且有挂除的痕迹，所以法院就没有采信用人单位提供的这一份证据，而采信的是员工的说法。 好，先不说员工一个月挣多少钱啊，他一个月挣的钱和一年发的钱这之间和他最后拿到的劳动合同赔偿金有什么样的联系？ 根据法律的规定呢，赔偿金的支付是这样的，是用劳动者离职之前12个月的月平均工资来计算。那这12个月的工资呢，既包括他的每月的收入的工资，也包括他的奖金、补偿、年终奖等等，包括这个案件当中的十四薪也属于离职前12个月平均工资的计算的基数 啊。所以说，公司想把那十四薪抹掉呢，就是想把他的总的工资 往下降 降一部分，是吧？然后平均到每个月，他的月工资呢就降了一点点。这样的话呢，公司即使要赔钱，也少赔一点点。公司是这么一个初衷，是吧？出发点是这里想省钱，但是接下来我们再说回来啊，他每月挣了3.5万啊，3.5万很有意思。何律师特别要说说这个问题啊。 好， 来请讲。 好，因为根据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啊，经济补偿和赔偿金的计算基数如果超过了当地的社会平均工资的3倍，也就是说，比如说以北京为例，那么现在的社平工资的三倍是25401，25000。实际上这个黄某他每月的月收入已经超过了25401这个数，实际上经济补偿或和赔偿金是要按照25401来计算的，超过部分就不应该计算到赔偿金的基数里边。所以用人单位在这个案件当中，尽管他想达到一个少赔的目的，但实际上这个目的是没有实现的，反而还把自己这个不诚信的行为给暴露出来，相当于其实是赔了夫人又折兵的这样的一个行为， 是吧？就是偷鸡不成啊，蚀把米。这个公司第一，他不懂法，是吧？第二呢，不诚信。第三呢，就是我觉得还死要面子活受罪，是不是？还闹到法庭上去了。通过这个案例呢，给大家很多的这个提示啊。那最后我们再引申一点，这段时间可能大家的单位如果效益好的话呢，也会发这个年终奖哈。如果说因为一些原因也闹到了法院啊，要求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那么是不是我们的这个年终奖也可以加进来呢？ 是的，如果说公司和员工之间有关于年终奖的约定，并且员工可以证明约定的年终奖的条件，比如说工作满一年，或者是全年都在公司工作，或者是员工个人的绩效达到公司评估的水平，只要员工能够证明用人单位向他支付年终奖的这个标准已经达到，这个条件已经达到，并且能够证明说应该支付他多少年终奖，比如说有一个提成，或者是单位有一个计算绩效的这样的一个公式和基数，那这样用人单位就应该把年终奖向员工来支付，并且这个年终奖可以作为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计算基数的一部分 哦， 算入到他离职前12个月平均工资的计算基数当中去， 当然都不能超过这个月平均工资3倍 的 这样的一个上限啊。 是的， 当然还有一些情况，就是说这月或者说今年年终奖可能没戏了，公司效益不好，我们当时也没有说一定要给我发，但是去年的有啊，2017年的在今年6月份才发呀，那么我12月份离职，那前面这12个月肯定包括了6月份我领到的去年的年终奖啊，要不要算在这个过去12个月的这个收入当中呢？ 如果现实当中单位发了的话，这部分钱是可以算进来的， 可以算是吧？ 对，是的。 我们知道很多证券公司都是半年的时候才发上一年度的年终奖啊，可能这种情况在某些行业当中也是存在的。好，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和大家聊的呢，都是在劳动过程当中不诚信的一些典型案例，有员工的，也有企业的。刚才说的这个案例啊，有好些个不诚信的地方啊。最后我们再来说说改劳动合同这个情况。涂改劳动合同啊，这个问题如果在法院的这个庭审的过程当中你还不认可啊，还把这个作为证据提交出来的话，有什么样的手段能够惩治这种公司的行为？ 首先说改劳动合同这个行为，它的后果很严重。 嗯， 因为是单位作为当事人向法院提交的证据。 嗯， 这个行为可以认定为是一种涂改、伪造证据的行为。那么根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法院可以对相关的责任人和单位处以罚款和拘留的处罚。 嗯， 如果情节严重，违反涉嫌违犯罪的，还可以以扰乱法庭秩序罪来给他定罪量刑。 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行为啊。 对，所以我也是在借此机会吧，和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在诉讼当中千万千万要注意自己的诚信的行为，千万不要做这种伪造证据的这样的违法犯罪行为。否则的话，可能对你个人来说，或者对一家单位来说，你参加一次诉讼觉得很稀奇很少见，但是对于法官来说，他每天要面对大量类似的案件，你的证据是不是伪造的，法官很容易就能判断出来，所以不要以身试法。 嗯，这个指的是针对于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啊，两者而言啊。此外呢，你和单位产生纠纷是你和单位之间的事儿，是民事之间的事儿，是吧？你伪造证据啊，有可能上升为刑事，看这个情况啊，情节严重啊，当然也是在不同的案例当中啊有不同的呈现。此外，你伪造证据这个事儿，你这是跟法官作对啊，你是跟法院作对啊，对， 跟国家的法治作对。 所以你这个性质啊不一样啊，不一样。前面那个你说我不懂是吧，我做错了也我就认了，但是这个行为和作弊啊是吧，和某些这个很严重的这个违法行为的性质啊，我们可以等同在一起。 对。 那么再来看下面这个案例啊，这个案例也是很多的年轻朋友，特别是大学应届毕业生关心的，就是公司解决户口的问题啊。2013年8月，李某和北京某电子公司签订了非北京生源高校毕业生引进协议书，公司承诺为他解决落户北京的问题，双方签订了劳动合同。李某呢，到这家公司的某下级公司工作。此后啊，李某就提交了办理落户手续的材料，但是等到2015年3月，还是没有能够取得北京市户口。他是2013年8月去的，2015年3月还没有拿到北京户口。因为这家公司呢没有按照原来的承诺解决他的户口问题，于是呢他在2015年6月就提出了辞职申请，后来公司也批准了。那么辞职之后呢，他就把公司告了，他说因为当时承诺给我办户口，所以我就接受了这家公司工资比较低的现状，并且呢我也按照要求提交了一些手续，但是现在没有办成，所以说我认为公司没有提供约定的劳动条件，我就辞职啊。那么最后的法院呢判是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10000元。哎，我们来分析分析啊，就是最后法院判的是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是补偿，跟前面那个不太一样。前面那个是什么呀？ 前面是赔偿， 赔偿是吧？但是法院没支持，就没支持公司啊。 是的， 对。那这次呢，是公司要这个交10000块钱，为什么要补偿他？为什么是10000块啊？我们来分析分析，公司哪做的不对？ 好。在这个案件当中呢，公司的不当之处首先在于他承诺了对于非北京生源高校的应届毕业生给解决户口的问题。 嗯， 但是呢客观情况，这两年北京落户政策相对要收紧，所以有一些单位甚至包括一些过去一定能够解决户口的国企啊等等单位，可能在随着政策的变化，在实际操作过程当中没有办理落户。 这样的案件在这两年其实发生了很多，所以这个单位其实承诺提供户口，最后没有解决，这是他的第一个这个不当的行为。那么第二个呢，这个户口本身可以被理解为一种这个员工为公司提供工作的一个条件，这是劳动条件的内容。那么如果单位承诺了这个劳动条件而没有兑现，没有履行，员工可以根据劳动合同法第38条的规定，可以要求和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并且要按照每工作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的标准来要求公司支付经济补偿。所以在这个案件当中，个人要求单位支付的是经济补偿，这是符合法律规定的。 好，就是户口是员工入职的一个条件，或者是公司答应员工来了之后给他的一个条件。 是的。 嗯，这个不是所有的劳动合同里都会有这样的条件的。 对，其实我们也注意到啊，随着这两年户口政策的收紧，很多原来能够解决户口的企业也并不能保证或者承诺一定能解决户口，所以这两年在签订的和比如说和应届毕业生签订的这些劳动合同或者协议书里边，就很少会出现这种单位会给你解决户口的这相关的承诺 啊， 一般都变成一种口头上的一种福利待遇了。 好，但是我们退一步来讲，就是因为这个户口不属于单位的私有财产啊，或者是他就能够有这个权利来定的一个待遇啊，或者是一种身份吧。就是他也要受很多因素的制约，包括政策的影响，所以单位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有多少主观的故意，就是我承诺我就是不给你，张三来了我给他，李四来了我也给李四，就是不给你，还是说他是说外面政策的因素变化没有给他办下来。这个事儿我们是不是要仔细来分析分析，就是说公司在这个过程当中到底有多么严重的不当或者是过错，他这种承诺是主观故意的，还是说客观条件发生了一些重大的变化，这个和他的这个后面要提出的这个补偿金有没有些直接的联系呢？ 在这个案件当中其实没有体现出来刚才您谈的这个问题，但是现实当中其实很普遍。那么在这个案件当中其实单位这边提了一嘴，就是说我实际上是因为我是给你办了这个户口，然后我也去履行了相关的手续，只是因为相关部门没有办理下来，所以这个过错不在单位这一方，这是单位的理由。那么法院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这样的，第一个，单位你说是因为政策发生了变化，或者是主管部门没有履行他的义务，那你要提供相关的证据，因为落户本身也是一个行政行为，如果他拒绝了你，或者做出了一个行政机关做出了一个相关的行政行为，需要留痕的，这是第一个。你没有提交这个证据，那不利的后果由你来承担，这是法院的第一个看法。第二个问题呢，是关于劳动合同法38条所规定的，用人单位未按照劳动合同约定的条件提供劳动条件的，然后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这里边是没有谈到主观过错问题的。所以主观过错在这个案件当中并不是一个法院需要考虑的问题， 必要条件。 对，不是一个必要条件，也许在某些个别的案件当中比如说劳动者没有根据这个单位或者主管部门的要求提供了相关的材料，或者你提供了相关材料经过核实是虚假的，那这些情况可能单位就不需要负这个责任了。所以这个还是一个个案需要考量的问题，但不是一个法定要件。 好的，那这10000块钱是怎么算出来的呢？ 这个10000块钱好算，就跟刚才咱们提到那个赔偿金的标准其实是类似的，是离职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作为它的计算基数，那么员工每在公司工作一年支付一个月，未满一年超过半年的支付半个月工资，支付一个月工资，然后超过一年未满半年的支付半个月工资，是这样计算出来的。 这个李某说啊，他说我在这公司干活，他也没给我办了，没有办了呢，我也没有时间啊去找别的工作，我丧失了部分就业的机会啊，你得赔我钱。但是这法院好像没有支持这个理由，是吧？没有支持这个啊，我在你这儿耽误了，我去别的地儿挣钱了，你得赔我更多的钱。法院没有支持。 对，这个问题是这样的，法律其实不保护这种机会成本。 对 啊，法律只保护说你实际受到的损失。那既然你的标准法律已经确定了，是按经济补偿的标准来付，那么你额外的这种机会成本就不在考虑范围之内了。 对，这跟谈对象也有点像啊。 我跟了你，我满以为你是个潜力股啊，结果你是一个 ST 股，要退市了是吧？我要当年跟了他，我跟他在一起，我早怎样怎样，那万一他又怎么怎么样，这都不好说是吧？所以只能够你目前有多少沉没的成本，你就认多少钱啊，然后你再找相关的人和部门去给你赔偿补偿啊，这是一个案例啊。此外呢，我们还要延伸出一些其他的内容来。在这个案例当中，公司承诺的是给他办北京户口，那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情况？公司说你来我们这儿给你房子啊，你租也行，你买也行啊，你来我们给你什么什么的待遇啊，给你什么样的补助等等，有没有其他的这种只要你入职公司承诺他的一些条件，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并没有实现，劳动者要去索赔，那这种索赔有没有理由和依据呢？ 现实当中比较常见的有这样几类啊。一类的是对于所有劳动者和所有公司都适用的一些情况，比如说单位在签订劳动合同的时候约定的是你的工作岗位或者工作地点，但是单位无故把你的岗位地点或者职级薪水给进行了调整，比如说开始约定说在北京工作，或者是北京比如说西城区工作，然后单位没有合理的理由把这个员工调到了 平谷， 对我比你还是要狠一点的 太狠了 对，直接调到了 平谷，调到三河去得了， 是但这种就无故这个变更工作地点的，就有可能会被认定为没有提供劳动条件，这是一种具有普适性的。还有一些比较跟行业相关的，像刚才您说的房子，比如说一些房地产企业，它对于自己在自己公司的员工是有购房的优惠待遇的，比如说可能给一个折扣，随着你这个在公司工作时间的不同，有的可能给95折，然后每超过5年的话再多给一点折扣，93折、92折这样。所以当有的员工要求这个行使这个权利去购房的时候，单位以种种理由去推诿或者是不给他兑现这个承诺，极有可能会触犯这一条，属于没有提供劳动合同约定的这个劳动条件。 好，那么我们在劳动合同当中都会约定工作地点啊，但是这工作地点我们一定要写细一些啊，不能就写北京市，最后呢你也会吃哑巴亏啊。此外呢，就是公司承诺的一些福利待遇，我们尽量的都写在劳动合同当中，而不是口头的约定，这样的话你事后维权还有一些依据啊。 是的。 好，听众朋友，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欢迎大家在广告之后呢继续收听我们的职场帮帮团。今天呢，我们要着重分析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所发布的部分劳动关系的诚信典型案例，稍后见。 都是好社区。 爸，您这唱什么呢？ 魅力社区之歌啊。咱们社区报名参加了第8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这是活动的主题曲。 哦， 每个社区合唱团的必学曲目啊。 第8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哎，那您跟我说说都怎么评啊？ 关注北京城市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详细信息啊上边都有，咨询电话8501-3006。 鲜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 我是李爽，阅读对于我来说呢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可以让我们啊在书中啊找到我们心灵的港湾，找到我们再往前前进的台阶，提升我们的智慧，扩展我们的眼界，在书中啊探索我们生活的乐趣。 第8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第一次遇到他的时候，我仿佛尝到了恋爱的味道。有时候他就像个长不大的孩子，带我徜徉在他天马行空的幻彩世界；有时候他又像个宽厚的长者，在遭遇挫折的时候给我鼓励，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他，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8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2-3级见4级，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0%。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您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换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换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香露。今天我们和大家来聊一聊事关劳动关系诚信建设的一些典型的案例。嘉宾是来自北京京城同达律师事务所的何东明律师。何律师您好。 香露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个公司给员工办户口，最后呢俩闹到法庭的案例哈。那这一次呢是员工拿到了北京户口，但是呢他提前走人了，最后啊单位要他交点钱。我们来看一下案情。周某在2012年毕业入职某证券公司工作啊，通过这个案例我也知道啊，原来证券公司也能解决北京户口啊。入职之后呢，周某向公司啊出具承诺书，是这么写的：本人申请占用公司2012年度应届毕业生落户指标一个办理户口进京手续。本人知晓公司每年为应届毕业生解决北京户口的名额稀缺，此名额仅提供给承诺长期在公司服务的员工使用。经谨慎考虑，承诺自本人户口进京5年内不会主动辞职，如果本人未完成此承诺，自愿赔偿给公司造成的应届毕业生落户名额损失，该损失双方核定为10万元，此金额按本人实际履行的承诺服务年限，以每年20%的比例逐年递减啊，就跟那个车折旧似的啊，一年折20%，5年就折完了。那么2012年底啊，他落户北京了。2014年6月份，大家算一下，他就干了2年不到，他就离职了。那么公司这个时候啊，要他交钱了啊。那么你要交这个什么钱啊？离职赔偿金。而且呢，这个你交这个，我才能给你离职。所以这员工就交了，交了六万。后来公司就给他出具了离职证明。随后周某就向当地的这个劳动仲裁部门提出仲裁申请，要求证券公司啊把这6万块钱退给他。 后来闹到法院了，法院呢认为公司不需要退，啊，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就是他先交了六万，后来呢要求公司退，最后通过法院的这个裁定认为公司不需要退。那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分析啊，就是在劳动合同当中可不可以这么约定说，如果服务年限没达到我就走了，我需要给赔偿金给公司，这样的约定合理吗？ 嗯，首先说一下法律关于服务期的规定啊。实际上在中国法律的框架之下，单位和个人约定服务期是有前提条件的。 嗯， 这个条件是单位要给员工个人提供专项的培训。 嗯， 啊，所谓的专项培训不是指啊每一名员工入职的时候单位给你培训说哪几点上下班，然后每天工作多少个小时，午休时间是多少，怎么打卡，不是这种普遍性的培训，职业培训这种叫专业培训。比如说单位给员工或者部分员工提供的啊英语培训、业务能力培训，单位要支付相关的培训费用， 嗯， 来给你的一种额外的劳动能力的提升。那么在这样的基础之上或者前提之下，公司才可以跟员工去约定服务期。啊，这是约定服务期的这个前提。所以说服务期这个问题呢，是要和专业培训来进行挂钩的。那所以这个专业培训现在越来越成为很多的大公司吸引人才，提升团队的凝聚力和竞争力，培养企业文化的一种手段。这个我们也是比较常见的，在实践中。 有人说了，我们不是签了一个劳动合同，里面有写我们的这个工作从什么什么时候啊约定，几年，是吧？这不是有了一个时间了吗？怎么还有一个服务期的问题呢？ 嗯。劳动合同的期限的意思是在这个合同期限内双方存在劳动关系。 嗯， 当然对员工个人来说，员工可以在比如说试用期内可以提前三天，转正之后可以提前30日通知公司，就可以解除劳动合同。这个是考虑到劳动关系具有一定的人身依附性，员工个人在单位面前他是处于一个相对弱势的地位。 嗯， 那么为了保护员工他个人的人身自由，法律进行的规定。当然你的自由并不是一定无限存在的。那在特殊情况下，比如说在公司给你提供了专项培训并且明确约定了服务期的前提下，如果你主动辞职，没有达到服务期的要求你就主动辞职的，那单位当然法律当然允许你离开这里，但是你要支付一定的代价。 所以说就是如果约定了服务期，它后面一定连着所谓的赔偿金。 实际上从法律上讲这叫违约金。 嗯， 这个合同这个服务期的协议里边会明确说违约金有多少钱。 嗯， 当然这个违约金的法律也要求为了避免单位通过这种方式来侵害劳动者权益。 嗯， 所以法律要求违约金的数额不能超过单位支付的这个培训费用。超过的部分是无效，法律是不保护的。 嗯，你看，所以就是有人说了，我劳动合同里不约定了一个我们的这个合同日期啊和这个工作期限吗？对不对？怎么又来一个服务期呢？这前面有个前提，刚才何律师也谈到，就是公司会给你做一些有偿的培训，公司掏这笔钱，所以我们就要约定一个这个服务期。此外呢，还会约定你如果提前走了，你的这个违约金是多少，对吧？那这个违约金就是上限，也就是公司为你这个培训所支付的这个费用啊，不能够就是上不封顶，那是不可以的。那在这个案例当中啊，就是公司给他约定了10万块钱，并且每年20%的递减，你认为这合理吗？ 其实是怎么讲呢？这个事儿不是一个合不合理能够简单说清楚的问题啊。实际上，户口这个问题本身并不属于法律规定的可以约定服务期的条件，因为刚才我也跟大家介绍过，如果单位想约服务期的话，必须要提供专项的培训才可以，这是法律唯一允许的一种方式。 对， 但是目前因为这个户口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很具有中国特色的问题，而且它跟户口相关联的，比如说子女上学的问题，个人办理社保，然后在这个城市生活的一些便利等等，导致了户口上面其实附着了很多的额外的利益。那么而且户口本身也就像这个案件当中说的，是一种比较稀缺的社会资源，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司法实践当中突破了一点法律的规定。对于办理户口之后，办理落户手续之后就离职的跳槽的这些员工，采取了一定的惩罚性的措施， 会认为你办理了户口，但是没有给单位提供相关的年限的服务，那么会给单位造成一定的损失，是通过损失的这个思路来支持单位的主张的。 哦，换句话说，这六万块钱不是违约金，不是违约金， 是吧？不是违约金， 因为他在入职的时候，公司也没给他提供什么额外的培训。但是，刚才何律师分析呢，就是这六万块钱是以公司的损失为切入点，提出来要让员工给公司的。嗯，是这么一个理由。 是的， 嗯，好。所以这样的案例呢，也给一些求职者也好，给一些单位也好，提出了一些建议，就是当年你们入职的时候是否哈、存在一些合同上签订的瑕疵，以及日后离职的时候应当规避啊哪些法律风险啊，提示大家啊。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公司说那我有损失可以啊，你要怎么证明你的损失呢？比如说你原来给人家报了一个班啊，让他出国去学习了，你是有这个发票的，是有相关的这个记录的。那你现在说在这儿有六万的损失就有六万呀、那员工说我才一万块钱的损失呢，我赔一万行不行啊？ 像陆提这个问题是特别好啊，也是一个特别实际的问题。实际上对于单位来说，如果要降低自己的法律风险，证明自己的损失，这不是一个事后能解决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户口虽然它是一种稀缺的资源，也附着了一定的利益，但是用以证明单位的损失难以，这个损失难以量化。 对， 所以这个本案当中，这个单位是很聪明的，他在入职的时候就把双方对于户口所落户这个问题给公司造成的损失已经明确进行约定了。 嗯， 啊，已经说清楚，说双方核定这个损失会达到10万元。 嗯， 那么员工作为一个成年的自然人，他有自己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应该清楚地认识到他签订这份协议所带来的后果。 嗯， 那么既然他签了，根据诚信的原则，法院支持单位索要赔偿金的这个主张，我想是完全合理合法的。 就是说在入职的时候他们就签了一个承诺书嘛，说这个损失是10万啊，你如果不来的话，这个损失你甭管怎么计算的，反正我现在写10万，你愿意来你就签字，就认可了10万。 对， 是吧？ 是 这样， 是这个意思。 如果说等到没有这么约定，就直接说你的服务期应该是5年， 嗯， 然后结果这员工提前跳槽了，这个时候单位再主张去赔偿损失，这个法院只能去酌定， 嗯， 这个酌定的标准就很难去衡量了。 是的啊，也有这样的单位啊，确实之前什么也没签，员工要走的时候说不行，留20万再走，那员工说凭什么是20万呀？啊，最后法院一判，可能一分钱都没有判给企业，这都有可能啊。 是的， 但是我也想问，就是企业当时跟员工签一承诺书，约定啊，你来我们这公司干，我给你解决户口，如果你走了，损失10万块钱你掏啊。那企业可不可以定100万呢？可不可以定1亿呢？是不是他可以无限的来设置这样的一个损失金额，让员工永远，或者说在这个5年内永远不能走？ 法院会考虑到双方约定的或者核定的这个损失的合理性的问题啊。通过目前司法实践，包括很多单位在签相关的协议当中，我们比较常见的是户口按10万块钱这种赔偿金的标准来签的。这种现象在现在市场上也比较普遍。当然单位不能说啊，说黑市上啊，或者是怎么怎么样，这个户口可能有很高的价格，但是不能按照那个来约，所以法院还是会考虑你的赔偿金的合理性的问题。如果赔偿金极高过高，会严重损害到这个员工个人的利益的话，法院也会对他进行一定的酌减。 好，其实我们也可以从其他的角度来计算这个损失啊，比如说你一个人啊，给公司创造多少利润的问题，或者说我要支付给你多少钱的工资的这个角度哈、来算，如果10万是5年，1年是2万，1个月不到2000，就是你给公司创造的这个价值才不到2000块，是不是这个金额不是很高呢？我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对吧？你给公司造成的损失，就你走了，没有人来了，我要多付出2000块钱才能招到一个你这样的人吗？ 这个计算可能不会被法院所接受啊，这种方式。实际上您刚才提到那个员工工资的问题，实际当中是很多企业是有这样的行为的，就是说我是可以给你办理落户手续，那么相应的我要压低你的工资。这种情况可能要比您刚才说的情况更加普遍一点。实际上呢，企业如果这么做的话，有一点滥用国家红利的政策红利的这样的一种嫌疑吧。为什么呢？因为办理落户手续是国家给予这个企业的政策扶持。那么企业本身用这个来吸引人才，就已经在市场上取得了相对于其他企业来说的一种竞争优势。尤其是一些中小的民营企业，那可能就没有办法获得这种政策红利。那你一方面用了这种政策红利，就已经给你增加了吸引劳动者的一个优势，另外一方面你又通过这种方式的压低相关优秀人才他的待遇，实际上是取得了一个双重的不公平。那对于其他的经营者来说，这个是很不公平的一种竞争行为。所以我觉得很多企业借用这种方式来压低工资，是有一些不道德的情况在里面。 好，在这个案例当中，我们不知道他一个月挣多少钱啊，这个劳动者啊，但是呢，在现实生活当中呢，确实是存在刚才何律师所谈到的这种情况啊。所以谈到企业给新入职的劳动者解决户口这个问题啊，确实存在非常复杂的情况，但是我想万变不离其宗，就是以诚信为本，以法律为专升。这里是职场帮帮团，下面这个案例啊，我觉得只要是数学还可以的朋友就能看出来啊，这个不诚信的行为有多么严重。我为大家介绍一下，大家可以仔细听一听这里面的日期。刘某于2012年入职某信息科技公司，后来她怀孕了，预产期是2016年11月2号，在2016年9月5号，他说啊需要照看孩子，向部门主管申请从9月12号到14号休事假3天，但是没有获得公司直接领导批准，但是他也不来，他不去了。那么他在9月12号从北京坐飞机去美国了，此后就再也没有来上班。9月20号至22号期间，他又以身体不适无法每天在路上往返4个小时到公司上班为由，需要请假在家安胎待产，又申请了事假。那实际上这个时候他已经在国外了，而且他在10月25号的时候在美国生了一个孩子。这个情况我不用说啊，大家都知道啊，他这个是属于编造一个理由啊，没有获得批准不来上班，是吧？那么再往后看啊，因为她怀孕了嘛，通州区的妇幼保健院在9月8号根据她的情况呢，就是认为她应该休息2周，从9月9号至22号休2周，但是呢她并没有向公司申请这个病假，并且呢她也没有按照公司的要求来提供医院的诊断证明和休假的证明。那么他依据9月8号开具的病假条申请9月23号至30号休病假，没有获得公司的批准。实际上在这个阶段呢，他就是为他去美国啊在这儿做铺垫了啊，但是公司并没有批准他。后来公司呢就以他旷工为由啊，从9月12号至10月25号旷工23天为由解除他的劳动关系了。但是刘某肯定不服，他就认为啊不能够这么解除。下面我们来说一说啊这个情况。实际上公司跟他解除劳动合同的时候呢，他还是属于这个叫做哺乳期，因为他是25号生的孩子，公司26号给他送达了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啊。你看为什么孕妇为什么产妇也能够被解除劳动合同？我们下面请何律师来分析分析公司的这种行为是否合理。 好，首先回答香露的第一个问题啊，关于三期女职工能否被解除劳动合同的问题。劳动合同法规定的是不能依据40条和41条，就是比如说她不胜任工作，经过调岗经过调岗然后仍然不适用工作， 对， 像这些是不能去解除的。或者是比如说用人单位 我比如说他的劳动合同到期终止啊，不能以这个理由来直接终止，那要这个劳动合同要顺延到他三期结束才可以。但是关于旷工这个问题是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的一种行为，那这种行为是规定在劳动合同法39条当中，不属于法律禁止去解除的一种情形。所以在司法实践当中，包括用人单位的管理过程当中，如果这个女职工即便她是一位孕妇，但是她违反了公司的规章制度，那公司也依然可以以相关的理由来解除劳动合同，这是可以的。 好，那么她编造了一些理由啊，然后呢也到了这个医院去拿到了这个要休假的这个病假条是吧，但是公司还是没有批啊，你认为公司这么做合适吗？ 啊，是这样啊，公司在这个案件里边，这个个人他提出休假是提的是休事假的这个理由，事假本身并不是法律明确规定用人单位必须来批准的一种休假的条件和理由。那么这个员工他申请休事假，公司没有批准，所以他因为公司没批准就自动不来了，公司给他算旷工是符合他的公司规章制度的规定的。 好，那如果怀孕女职工真的是身体不好，可以申请请假吗？ 可以，如果有病假相关的手续的话是没问题的。 有人说我需要安胎假，这个是一个假吗？ 安胎假这个问题我们从这样几个角度来谈一谈吧。第一个呢，安胎假和其他的一些国家和地区是有安胎假的这种规定的，比如说在女职工生产之前在几个月之内，可能每个月可以休几次安胎假，这是有一些国家是这么规定的，但是我国劳动法是没有相关的规定的。所以如果女员工以这个身体不适为由来要求请假的话，可以根据公司自身的规章制度，有的可以按病假来处理，比如说你有那个病假条，有医嘱，这是没问题的。如果没有，那么可以履行这个休事假或者年假的手续。 你看他都到妇幼保健院开了这个病假条了，对不对？他为什么不给公司呢？您分析分析。 我想他这个公司和他之间可能历史上就存在着一些矛盾。可能这个员工自己有一些比如说工作态度不端正啊等等的行为。那么公司我想这么从普通人来看有一点不近人情的处理，可能也是双方有一些积怨。那这个员工个人他开了这个假条没有向公司来交，有两方面的考虑吧。一方面可能是说希望公司给他开除，然后他再拿这个证据出来来获得一些不正当的利益，这是有可能的。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因为他本人确实当时在国外也没有办法去交这个假条，或者你交了这个假条就跟这个客观事实不符，那属于一个虚假请假的问题了。这个就不诚信的行为可能性质也比较严重。 我理解啊，他是在出国之前就把这个假给开了，然后呢他不想按照医生的那个要求从开假条第二天开始休两个星期，他希望呢是事假和这个假条的病假连在一起休啊，这样的话就实现了他去国外生孩子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尽管前面的事假他没有得到单位批准，是吧？ 对。 那所以呢，他有点像那个咱们算年假一样，组合一下，我把我这假组合一下，然后呢，我更好的去美国生个孩子。那事实上呢，就是如果你真的是想要去生孩子，或要因为你的生产计划调整啊，影响到公司的这个工作的话，真的可以好好的和公司来谈啊，真的，要不然的话呢，你为了生孩子，孩子本来是无辜的啊，但是因为你没有工作，可能也会影响到孩子今后啊的这个成长的问题，所以这个确实是非常不值当啊。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公司怎么知道他出国了？ 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好问题啊，是涉及到如何取证的问题。 对，取证。 这个不同的案件，现实当中有不同的案件，可能有不同的取证方法，有很多都是很偶然的取证的。比如说，女同事她生了孩子之后，然后在朋友圈里晒宝宝，然后结果把地点暴露了，或者是晒了之后，然后设置了分组，结果分组里边不小心正好有自己单位人力的人没有清除干净，结果就分组都看到了。也有的是晒了之后，然后他自己的那个分组也设置的比较好，也把那个单位的相关的同事都给屏蔽出去了。但是他有别的朋友认识这个单位的人，然后给举报了，也有这样的情况。还有一些呢，比如说是有一些单位他有这样的福利，每年组织员工去出国。那出国之前肯定要把 大家的这个护照收集上来，然后收集过程当中发现他当时有出入境的记录，而一调查发现当时他请假是请的产假， 这是事后算账。 对，也有这样的情况。当然如果单位发现的话最好要尽快处理，如果时间过长的话再以这个理由来解除劳动合同就没有法律，就可能不会得到法律的支持了。 单位可不可以申请法院向相关的出入境部门调取这个记录呢？ 可以的，如果当事人有初步的证据能够证明说这个员工他当时可能是在国外，或引起法院的怀疑的话，法院是可以向相关出入境部门去调取他的出入境记录，来佐证用人单位的观点。 嗯，好，其实这个案例呢，是这位求职者，这位职场人士啊，这位女士啊，是多次撒谎，多次呢欺骗公司，为的就是能够把这个孩子生下来啊。那么我们再从其他的情况做一个引申啊，在开病假条的过程当中啊，我就听说过有人说，我认识那医生啊，那个医生跟我熟，我能那天开一个病假条来，然后去干什么别的事儿啊，这种在现实生活当中是存在的。如果大夫给患者开假病假条，大夫需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这个可以从几个层面来说啊。第一个，他作为国家的医护人员，是有义务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开具医嘱的。如果他违背了这个医生的客观的这个职业准则，相关的单位可以向医疗的监察部门进行举报。这个如果查证属实，对医院和医生本人都可以处以罚款。现实当中也有这样举报成功的例子。这是第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医院作为医生本人的用人单位，他也有自己的规章制度。如果医生开假假条，这个行为属于医院规章制度所明令禁止的行为，那么医院也可以对他采取一定的处罚措施，比如说调岗、调薪、降级，甚至开除。这是第二个层面。第三个层面还也提醒一下可能有这方面考虑的这个医生朋友啊。实际上呢，员工通过假假条的方式骗取休假，实际上是损害了公司的利益。这种行为如果严重的话可能会构成诈骗罪。那是涉及犯罪行为的。那么如果医生这方面如果明知员工会采取相关的措施，而你又给他开了假的病假条，那有可能会构成共犯，甚至会产生相关的刑事责任。 这个风险非常之大。 是的， 所以不管是哪一行，我们都应该以诚信为这个基准，和我们的同事和我们的老板好好的来相处，以免最后上这个劳动关系诚信案例的典型。谢谢今天我们的嘉宾何东明律师做客我们的职场帮帮团，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接下来是北广沟，明天再见。 有时候生活家地板境界系列，制成零甲醛更能除甲醛。鲜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蓝舍硅藻泥， 金昭装饰799巧饰装，零增项六不限，高品质互联网整装。 看不到光明的我，因为你的角膜，让我知道了什么叫做颜色。 本以为我的后半生只能在病床上度过，直到有了你的心脏，我又感受到了真实的脉搏。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因为你的奉献。你在那个世界，还好吗？器官捐献是一场生命的接力。